次同大家讲古仔叫做《小叔回魂夜》。我叔仔一年前因为白血病要离世嘅，佢对佢个事业同屋企人都非常之眷恋，但系死神仲系带走咗佢。可能因为佢仲好留恋呢个世界，所以先发生下列惊恐嘅事情。事情就系又唔啱得咁巧，阿叔走嗰晚刚好系夜晚12点，佢死咗三日。企都同佢做咗啲唔大唔细嘅法事，请法师为佢超度，为佢引路。但系佢死后第7日嘅晚上，佢竟然回来，屋企人都觉得佢翻咗嚟。丧事办完之后，嗰个法师话我叔仔死得太年轻啦，而且系死于非命，可能会成为厉鬼。在透七嗰晚一定会翻嚟。虽然我嗰阵时已经上紧大学啦，但系鬼神呢种嘢，你话有又得，冇又得。去透七个码，我在我叔仔屋企陪住我婶同我先翻小学的阿妹，睇住唱成个钟，慢慢接近12点，我心里边都特别之紧张，一想到法师讲嘅嘢，心里边都觉得几害怕嘅。虽然讲系亲人，但系都有少少怕怕地嘅。嗰钟当当当咁，12点到啦，我先系按照法师嘅吩咐，喺屋企入边每条过道啲放一层米。咁样可以话可以睇到佢走过嘅痕迹，但系12点到啦，咩事都冇发生。过咗冇几耐，茶几上嘅茶壶开始微微咁颤动起身。虽然呢种事我屋企都经常发生，呢啲证明就系水滚啦。但系睇住个水壶咁，我越嚟越惊。一怒之下就将啲水倒咗，但系佢安静咗一阵，又开始喐啦，只脚讲俾我知，可能我缩翻嚟啦。我个身体好似重感冒咁，不停喺度颤抖。就谂住想叫阿婶嚟陪我。正当我准备起身嘅时候，抬头一看，我叔嘅遗像挂喺墙上边，佢睇住我笑啊，我吓到飞咁就冲向我婶嘅房度，将佢叫起身。睇下个样，好似一啲都唔惊噶喎。然后佢就出咗个厅度，我匿喺佢后边，慢慢咁行出去。但系我婶出咗去嘅时候，嗰张相同以前冇乜唔妥。生前我叔对我好好噶。因为我家得我一个，但是为什么他要吓我呢？这样对我他说不公平啊。他明明知道我最怕的东西了。在埋怨的时候，我发现这米上面有些脚印，难道阿叔真的回来？这些很难用科学去解释。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，那晚我一晚都没合过眼。其实不是我不想恨，是根本恨不到。结果第二天上课就恨了一天了。但是奇怪事情并没有结束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晚晚都没见我叔。为了我不想再见到阿叔，就去购了套平安符，买了把红铰剪，晚上就将护身符戴在身上，将大铰剪压在枕头里面。但是没几日，他又出现在我梦里，而且面容十分之恐怖。我梦见他日子越来越多了，我心想他是不是想带我走呢？一天在这里胡思乱想，连课都听不进去了，身体就开始有点不舒服，就好像有点大病一样，然后会死去的。然后我叔就将我带走。一直到一个奇怪的晚上，我处于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，始终觉得一个人坐在那张床上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家养的只猫坐在那张床上，就用一扯那张被，但是那样东西压在我身上，很不舒服。我打开灯一看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听到一阵沉重的呼吸声，我就觉得我身体好像飘了起身一样，然后一种很强烈的光线射在我的眼睛，然后我就醒了。早上起身，我就去看日历，那晚原来是我叔的尾七。鬼神之说，信不信由你。